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146集。将军锦衣卫涌进薛府，迅速穿廊入内，各院的人都被惊醒，女眷们惶恐的挤作一团，被赶出屋舍，聚集在府中空地。锦衣卫威名在外，沈泽川在他们眼中就是吃人的狼虎。薛修义匆忙的披衣出来，看到薛修卓也站在眼下，不禁扑了过去，拽着薛修卓恨道： 你做了什么竟惹来了锦衣卫？若是连累我们，我就逐你出去，夺了你的庆。 薛修卓转头看着这个面目狰狞的大哥，由着他强拽，眼神既怜悯又冷漠。 功名利禄全家享，祸事临头一人担。大哥别怕，还轮不到你当这个家。 他说罢推开薛修义，沿着街向沈泽川走去。这是沈泽川与薛修卓第二次正面相遇，薛修卓没有入寝，正在书房处理案务，当下走出来，身上披着件青绦宽袖袍，这个人身上有种从容不迫的气度，他的儒雅绝非一朝一夕可以装出来的东西，他有真本事，这一点沈泽川从未否认。 沈同知深夜光临寒舍，有何贵干？ 薛修卓站定，他与沈泽川差不多高，对沈泽川道： 我该敬备飞卓早早恭迎。 我适才接到圣旨，皇上命我总理军粮案，这样的大事锦衣卫不敢马虎，便立刻捉拿了魏怀古。 沈泽川端详着正堂对联，并不看薛修卓，漫不经心地说： 魏怀古素来与薛四成交好，为了避嫌，贵府今夜就得搜。 大理寺协理锦衣卫办案详情我是知道的，但是我是个朝廷命官，锦衣卫要搜我的宅子，需要刑部下达的文书。 薛修卓环顾院内，看四下慌乱， 不过案子紧急，同知有先斩后奏的特权。薛叔，把内院的钥匙也给锦衣卫，他们想搜哪里你就带路。 沈泽川偏头： 你是真能耐，对皇上即兴下达的圣旨也有防备。 薛修卓微笑： 遇见同知这样的人物，谨慎行事也是该的。外边更深夜凉，同知如不嫌弃，与我入内喝杯茶。这宅子不小，搜完就该上早朝了。 茶就不吃了。 沈泽川缓慢地转过身： 高门的茶水我讨不起。这么说来，今夜我又要无功而返了。 那得看同知是为何而来，如果是为查案，那确实要遗憾了。我与魏怀古私交平平，没有关系。 沈泽川沉默了，他盯着薛修卓，那种被人愚弄的感觉又隐约浮现出来。半晌后，乔天涯回到空地，远远地对沈泽川摇了摇头。沈泽川便知道自己又扑空了，师父与先生不在这里。沈泽川轻轻地说道： 狡兔三窟啊， 是釜底游鱼，喘息须臾罢了。 薛修卓态度恭谨地说道： 你与我只有这一次机会。 沈泽川开始挪步走进薛修卓： 人在哪里？ 今夜无月，雨后的湿寒无孔不入，院内的男男女女都在掩面啼哭。薛修义不知详细，唯恐薛修卓激怒了沈泽川，连忙上前对沈泽川鞠躬作揖，惶惶不安地说： 大人要找什么人？军粮案的逃犯我们是没有的，一院人皆在这里，大人尽管盘查，我们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 薛修卓不语。沈泽川见他不肯说出师父的下落，便道： 我找朝廷要饭，我听说薛四成府中养着一批妓子，是不是？ 薛修卓目光一动，薛修义立刻抢着说： 有的有的，但侠妓玩械这些事情都是督察院的弹劾，他藏得仔细，没叫言官察觉。大人，大人且看，就是这批孩子，这就是些小玩意儿， 哪能是朝廷要犯呢？ 沈德川看薛修卓在薛修义的话语里微微变色，转眸看着那些男孩女孩。 湘云房是什么地方？那里边都是牵扯着行刺案的要犯，薛四成不声不响地从湘云房里买了人，怎么也不跟刑部打声招呼。 薛修卓推开薛修义， 这些人都有户籍凭证，虽然出身青楼，却都是清白的。同知今夜办的是军粮案，与他们无关，何必再三纠缠？ 清不清白，得到赵玉走一趟才能知道。 沈泽川回眸， 把这些人全部带走。 一众人抱身大哭，乔天涯率先托人，那些男孩都让薛修卓教得好似名门子弟，哪比得过锦衣卫？一时间哭喊更甚。薛修已怕得两股战战，还想居中说些缓和的话，甚至抬出了萧迟也。薛修已撑着身艰难地说， 大人，这案子既然事关离北，不如再问问侯爷的意思，若真有事，您尽管把薛修卓带走。 薛修卓猛地上前几步拦住乔天涯，喝道， 锦衣卫办案也要走流程，沈同志，拿我的人可以，但我要见刑部的缉拿文书。 带走。 沈泽川扶刀相抵，逼得薛修卓退后一步。 你要缉拿文书？明早你要多少我给多少。 沈泽川。 薛修卓陡然甩袖， 你公报私仇，我要参你。 那你今夜就上奏弹劾。 沈泽川语调转冷， 这批人落在我手里，我一日不见先生，就一日杀一个。哼，你猜我几时能杀到你的宝贝学生？ 你敢？ 薛修卓骤然震怒，眼见乔天涯已经拖走了人，那头哭喊凄厉，他一把拉住乔天涯的手臂。 你们为虎作伥，恣意捉拿无辜百姓，还办什么案？住手！ 沈泽川拇指抵住锋芒， 你再敢阻拦，我现在就动手。 薛修一见他俩人争执，又见沈泽川有拔刀之势，不禁肝胆俱裂，竟然生生吓昏了过去。周围的仆从喊着大爷，匆忙来扶。薛修卓被锦衣卫架脱向后，眼睁睁地看着锦衣卫把学生们全部押上了车。 沈泽川！ 薛修卓扶着阻拦他的手臂，从容接舞，眼中通红，恨道， 你敢杀他，你敢杀他，你这暴虐之徒，你不配做先生的学生。 沈泽川翻身上马，把薛修卓的喊骂声都抛在了身后。离北战事密集，边郡也并非一潭死水，陆广白归营休息，还没有下马，就见副将匆忙赶来。 什么事？ 副将面色不佳，低声说， 将军，去都派的监军太进来了，还带来了今年的军粮。 陆广白沉默片刻，下马摘了头盔，掀帘入帐。内舍高位上正坐着个太监，身穿马纹夜彻，头戴一顶烟墩帽。他看见陆广白进来，也不起身行礼。陆广白割了长枪， 公公一路奔波，怎么不去休息？我命人收拾了帐篷。 迎喜是财神官的太监，在宫里头有人，也知道主子们对边郡陆家素来没有好脸，所以对陆广白很是轻贱。闻言一审， 这里荒芜贫瘠，都是些粗手粗脚的蠢物，哪儿懂得伺候人。将军不必麻烦，咱家已经看过了，那帐篷又黑又脏，住不得的。我让人800里加急赶去苍郡收购木材，打算在这里盖出别院，我还要住半年呢。 陆广白不善言辞，知道监军的太监素来都是这个金贵样，也懒得搭话。他解着臂腹，那铁皮一拆，污血就躺在地上。迎喜见状眼鼻惊恐， 哟，怎么都烂成这样了。 副将拖着箱子要给陆广白包扎，一看那伤口也说， 将军，这都磨烂了，得找军医来瞧瞧。 陆广白示意他闭嘴，从腿侧摸出匕首，一边往伤口上浇了酒，一边就着烛火把匕首烧烫。副将赶忙给他扶着袖子。迎喜哪见过这样的狠人，听着那弯烂肉的声音，手脚发凉。陆广白撒了药，叫副将给他缠上。 骑兵难缠， 我们没有调令，也不能追出划定的范围。来回消磨作战的时候，自然顾不上这些。 陆广白收拾完伤，撑着膝看着迎喜。 公公带着军粮来的吗？ 迎喜忍着恶心点头。陆广白便起身。 我去看看。 说罢就带着副将出了帐，往粮草处走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